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系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咧，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 系多谢。 咁喺美中关系啊，就空前咧系对立嘅状况之下，啊，香港而家嘅啊状态咧，啊，当然咧就啊举世共知咧，就已经正式被美国政府列为咧系敌对国家及地区。啊，用英文个字咧叫 adversary。呢、這個 adversary 咧，就雖然未到叫 enemy 呢個字咧係咁犀利，因為 enemy 咧通常係指交戰嘅狀態，但 adversary 咧啊呢、這個叫敵對國家或者敵對勢力咧，通常係指仲未打仗，但係已經示弱下咧係為一個咧敵對啊嘅啊一個咧國家，所以跟住咧台灣總統賴清德咧亦都係公開宣布咧話海峽對岸的中國咧係一個敵對勢力，嗱呢啲咧唔係話偶然嘅，而係咧係一連串嘅發生。喺呢個時候，美國駐港澳總領事梅如瑞 Gregory May 就正式咧告別，完成咧係佢大約係咪三年嘅任期啊？咁咧佢喺社交平台上載短片，總結三年感受，話形容咧香港咧之所以係一個偉大嘅城市，在於擁有優秀的香港人。你要留意這些外交詞，香港是一個偉大的城市，不是因為中國，不是因為所謂的一國兩制。當然身為美國現在今日也都不方便說是誰個令香港偉大，是英國的殖民地領導150多年是為香港奠定了偉大的基礎，這些不用說。但他說在於擁有優秀的香港人，希望日后再访时，他所喜欢的香港依然存在。大批网民咧就涌入留言，表达咧系依依不舍之情，感谢佢对香港嘅热爱，祝福佢身体健康。哇！真系睇在咧，即系咁多嘅香港人啊，系对于呢一位美国总领事嘅送别之情，一啲不下于1997年6月30日晚对于末代港督嘅彭定康啊，系离开香港。我睇中国香港特区推行呢个中国人身份认同嘅教育咧，就真系任重道远，仲有好远好远嘅距离啦。嗱，同时咧，美国政府国务院宣布系任用咧一位叫做伊朱黎，英文名叫 Julia Addis 啊嘅一位咧资深嘅女外交官咧，系嚟香港咧系出任啊呢个总领事吓。咁亦都系咧，如果我冇记错咧，都系近20年第一位女性的美国的总领事。咁呢一位伊朱黎咧，佢系出身于美国的俄亥俄州 Ohio， 读书咧就喺 East Michigan University， 喺咧呢个东墨西根州立嘅大学咧系读国际关系。咁啊精通咩咧？法文、西班牙文同埋阿拉伯文，而且佢喺学读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嘅时候，亦都咧系收集过呢个咧中文。佢去過咧呢個台灣嗰度咧讀中文，然後咧係任職過咧美國駐上海嘅領事館，喺嗰度咧係主要咧係處理一啲咧中國嘅環保嘅問題。咁咧就阿伊朱麗咧就唔係第一次嚟香港啦。喺2019-18年嗰時都喺香港，雖然唔係總領事，但係一個咧叫政事部門嘅主管。今次咧就係升職啊。咁佢形容自己係一個叫 people person。佢系中意同人打交道，系嘛？系一个咧叫做点讲？又唔可以讲系人民。我好憎咧将 people 呢个字咧系认为人民啊，系咧好中意同平民打交道。呢啲当然咧睇得出佢嗰个自由主义啊，那个 liberalism 嗰个咧立场同埋价值观啦吓。呢、這个咧未必同而家 Donald Trump 个人啊吓嗰个 core values 系一致。咁但系呢位伊朱麗咧，未曾確認啊，但系咧消息咧系爆咗出嚟，即刻咧系遭到咧香港嘅親中網民輿論咧就係抨擊，話咧佢喺2019、2020年之前係見過香港嘅一啲啊，譬如話例如中資啊呢啲年輕人嘅政治組織，係咪爆生？ 係咁啊！特區政府咧就當時咧就曾經 啲親中外國媒體就喺度譴責，就話佢咧就係咩外部勢力咁啊！大家咧就啊記憶猶新啦，就話佢插手香港嘅事務啦，嗰啲啊以前嘅事啦，咁啊唔講啦。嗱，首先講翻咧，你話啊提到美國嘅總領事梅如瑞咧離開香港嗰時，引起好多網民嘅即係懷念啦，甚至咧留言啦。咁因為佢一向咧個作風都好平民化。而且咧，佢成日咧微服地咧就去大街小巷享受美食，亦都學廣東話，咁所以更加令到人咧覺得依個美國總領事咧就冇咩官威啊，亦都冇一種咧即係高高在上嘅感覺，咁令到我咧不禁諗起咧中聯辦主任鄭雁雄離職咧，點解咧香港人咧冇發揮下依啲一樣嘅精神？在中聯辦的網頁或者 Facebook 啊，唔知有冇啊？咁下邊咧留言去懷念啊鄭主任啦，又或者咧鄭主任點解又冇學阿梅如瑞咁落去食下煎釀三寶啊、咖喱魚蛋啊？咁啊，對於佢有冇學廣東話咧，咁我就唔知啦。咁但係佢一向以嚟咧發言啊，或者佢要聽取匯報嘅時候咧，都係聽普通話嘅。咁啊，兩者咧，即係我無意係做比較，我只係感嘆咧，香港人咧點解唔懷念一下咧阿鄭主任？鄭主任雖然咧佢嘅來去匆匆啦，又或者佢走嘅時候咧比較突然啦，咁但係咧香港人咧應該咧都要紀念一下依位鄭主任，同埋咧向佢祝福，同埋咧期待可以再見到佢嘅，但可惜冇做啦嚇。咁而家新任嘅美國嘅總領事咧，其實我唔可以咁樣稱呼佢，因為根據維也納嘅協定咧，佢仲要時間俾中國政府咧係要同意佢擔任香港嘅總領事嘅。嗱，如果中國政府否決佢擔任香港總領事咧，係唔需要俾任何理由嘅。咁究竟最後佢做唔做到香港嘅總領事咧？嗱，呢點咧仲有少少嘅未知之數。不過當然啦，我相信啊，應該係會順暢嘅。咁啊，因為咧冇必要喺依個關節上邊咧要引起再其他嘅一啲外交風波，因為咧你唔俾依個做。我都唔可以唔俾你嗰個做嘅啫，咁究竟咁樣做有冇好處咧？依啲就要衡量啦。 本身呢個非正式嘅披露已經係外交國力啊，嗰啲中方嗰啲輿論就話你未必嚟得成㗎，仲要經過中國外交部認可啊，接受你咧係呈交呢啲所謂嘅國書㗎。我話唔俾你就唔俾你啊。而家問題就係點解美國咁把炮會響咗出嚟先咧？個意思就係你敢唔敢唔俾咧？你敢唔敢唔俾啊？佢呢度已经张咗你一军啦。嗱，你可以唔俾嘅喎。 系啊， 可以咧。嗱，中国你可以外交部咧孭喺后边，叫李家超出嚟做丑人。啊，鉴于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近日咧将香港嗰个叫列入啊嗰个叫紧急法啊，嗰个制裁又延长多咧系一年啊紧急法啊，咁咧即系将香港列为敌对势力，因此咧香港特区政府决定以一隻大无畏的精神不接受这个依朱黎来香港做总领事。至于什么原因，你可以用共产党的语言，你依朱黎本身 你自己心里明白就可以了。你一发表这个声明和即斩这个依朱黎，我包你李家超在大陆有一个微博的，是吧？我包你啊！微博嗰啲 fans 啊，即刻增加十倍，同埋啲中國人個個拍手叫好，話你係一個咧，真係喺香港啊，捍衞咗中華民族尊嚴嘅一個大英雄啊！咁咧就尤其係啊，你而家美國咧係好傳呢個伊朱麗，確實係俾啲親中嘅報紙影到相，係喺佔中期間咧，喺金鐘就應該喺香格里拉酒店，喺國航聯辦嗰間酒店咧就會見過。現時正在流亡，即係或者在移居去美國的張坤陽啊，同埋英國的羅冠聰，另有在囚的咧係黃之峰。咁一張相咧就影到咧佢哋幾個行出嚟喺嗰個 corridor， 咁就係一個證據咧，就話咧係美國係幕後黑手。咁其實呢個證據以西方嗰個理性邏輯啊個層面咧，就係你同埋影張相咧係不足以證明啊。这个伊朱丽嗰阵时系对呢几个香港细路仔系教路嘅，只不过可以喺个 corridor 嗰度唔觉意撞到，可以系约咗饮下午茶，约下饮下午茶嘅时候咧，系向佢哋收料，你哋想做啲乜嘢，下一步有咩计划？喺佢收料嘅过程，张坤阳同罗冠聪未必一定咧系肯透露，话知你美国又点啫，系咪 系嘛？啊，你学过中文噶，你住过上海噶，啊，罗冠聪如果啲政治接触过好敏锐啊，向呢个张坤阳、黄之锋打眼色，点知佢系咪卧底啊？啊，点知呢个女人系咪中中谍噶？啊，可以同佢就系讲下今日嘅天香港天气啊，同埋去边度食蛋挞噶噃。会面咧，一张相唔等于话证明啊，系呢个伊朱丽啊喺后边系教路啊。嗱，呢啲就系中国人嘅思维。即是他现在陷入一种结界的状态呢，就是见到一就即是二三四。是不是？那如果是这样，如果罗冠聪、黄之锋不是见这个伊朱丽，他前一晚在香港某一间茶餐厅啊，一个角落头的树一个卡位那里坐低，那那个经理走埋来跟他们影张相的时候，不知道这么大镬的嘛。未有國安法啊！喂，靚仔啊，你哋都算犀利啦！啊，香港前途靠曬你啦咁啊！如果又俾人喺側邊有個親中嘅影張相，咁呢個茶餐廳嘅經理係咪構成對羅冠聰等人嘅教路咧？係嘛？啊，定係佢係一個 greeting 啊？啊，佢冇教到咧？嗱，呢就係中國人嗰種思維啊！啊，嗰種黑洞，佢好多黑洞嘅。啊，不過咧，好多人信嘅，你知唔知啊？係嘛？ 嗯。 啊，但係話啊，冇有咩理由啊？啊！你呢个美国总领事就是一个间谍机构啊，咁你中联办都是间谍机构啫。佢间谍机构还间谍机构啊！你点知佢平时约见啊，民建联啊，啊嗰阵时嗰啲创党人曾玉成啊，啊谭耀宗嗰阵时啊，冇向佢哋收过料啊？你点可以假设曾玉成喺咁多年来会见美国总领事嘅时候系意志必定啊，系坚定啊？啊就罗冠聪咧就一定会系跪低，系向呢个咧。啊！伊朱丽咧系认佢做契妈，叫佢教路。啊！呢啲就系你用英国嘅普通法呢度上法庭咧，法官系唔接纳嘅一张咁嘅相，系嘛？你要有录音带啦，你要够胆入到去美国嗰个总领事啊，那个电脑啊，吓佢呢个伊朱丽当日就将同呢班细路嘅讲话全部记录低啦。啊，里边有话嗱，我哋教佢点样打游击，我咧系教佢咧。去台湾点样接受军事训练？去到台湾咧，去揾边个？揾边个？除非你中国香港嘅国安处有晒呢啲记录，出自美国啊嗰个总领事馆咧，香港嗰个咧电脑，你 hack 咗入去，咁咧你就 base on evidence 咧，同埋呢啲 fact， 你就可以话当日喺金钟呢个系教路大会，系咪？ 唔使嘅，陶生，因为咧呢种中国人嘅思维，或者我叫中国共产党嘅思维啦，系好合理噶。因为咧，我都啊风闻咗好多，就系譬如喺香港嘅中资机构，或者好多嘅商业机构，未必系中资嘅。如果有中联办里边咧相关，唔使去到主任啊，下边嗰啲部长啊，或者秘书啊，或者科长啊，出到嚟同你饮茶灌水食饭咧，其实一定有指示嘅啊。细到咧你立法会嘅投票取向啊，大到可能咧某一单嘅交易啊，究竟啊点样啊，呢啲全部咧啊都系佢哋习惯嘅行事方式。所以佢见到咧呢位当时系任美国总领事馆里面政治部门这位这样的即官员呢，见黄之锋他们一定是知道，一定是有事做，一定是要落命令，因为他们的那个官场的文化或者他们的执行方式就是这样嘛。譬如各地美国的侨领，如果要见这些大使馆的 官员或者是代表，当然是教你叫你们全部的人投 Donald Trump 或者唔投 Donald Trump 啦， 或者成立一个和平统一协会，系嘛？呢个咧，旧金山啊，呢个咧唐人街饮食业和平统一协会，嗱，你而家要几多钱？我泵啲水俾你，因为佢哋惯咗咧系教路同埋俾 instruction 啊，而且咧系俾得好直接啊，咁嗰种心耕细作嘅统战咧，亦即系一种咧渗透，所以佢哋假设美国啊、欧盟、日本咧。必定是会 入骨入血的，他们习惯了这种操作，他们一见就觉得是的了。 你说讲到教路呢，你知道中国香港特区都懂讲，是吧？教路可以有硬教路和软教路，可以有短教路和长教路。你现在要个个要跟，要找他的根源，你跟这个叫梅朱丽是谈过偈的话，那么你就是有一个是美国佬后面教路。在这个逻辑上，最近这个中国前中央在香港这个政策研究所主任刘少佳突然间就软对抗一词 一網打盡啊，就咧係整一連串咧係你一定嗨嘢啊嘅定義。佢話遠對抗分子一般通過暗示、誘導、誤導、含沙射影、諷刺、醜化、潛移默化、隱喻、造謠、指桑話懷、發布虛假資訊、明褒暗貶、妄傳信息、有選擇性發布信息、對事物作出別有用心啊的解讀、散播陰謀論等方法。嗱，劉兆佳對於遠對抗咧，總共有1、2、3、4、5、6、7、8、9、10、11、12、13、14、15、16種咧，係非常之含混同埋曖昧啊嘅定義。嗱，咁我要問啦，你劉兆佳喺大學嘅時候喺美國明尼蘇達州州立大學讀社會系喎。你去到美國咧，你入到大學咧，讀 PhD 咩都好咧，你要經過考 GRE 嘅喎。GRE 一個標準試裏邊咧，有除咗英文，仲有咧呢個數學，仲有一科叫邏輯思維 （logical thinking）。啊，你而家咁樣講咧，啊，你劉兆佳咧用一種咁嘅中國嘅思維方式咧，係去諗嘢咧，你肯定考唔入啊！唔好講話哈佛、耶魯。就算明尼蘇達呢啲咁嘅左交州立大學，你考唔到，你又攞到個 PhD 噶喎。你要知道咧，攞個 PhD 攞個博士要通過口試噶喎，論文噶喎。啊，你做個 PhD 嘅論文，你都知道後面有 footnote 噶喎，有出處噶喎。你寫任何嘅社會學啊、英國文學啊、物理學啊，那個論文你一定要跟隨美國，講係美國啊，係美國英語國家裏面嘅嗰個 thinking pattern 啊。是嚟到一點一點捉你嗰個咩叫結論？你劉兆佳係擁有美國明尼蘇達州社會學啊嘅學位，點解你翻到嚟係 Chinese 得咁緊要咧？遠對抗分子嚇，透過暗示有道含沙射影符呢啲啊，明顯咧，如果你用譯為英文咧，你喺英國同美國嘅大學社會學系咧係唔會 pass 嘅。喂，犯一啲咁低級嘅思維錯誤啊！我就读过《三国演义》同埋少少嘅《孙子兵法》，你刘兆佳系唔系特登嘅咧？系嘛？如果你系一个土佬啊，你一个郑雁雄啊，啱啱喺汕尾嗰度啊，开口讲嘢英文唔识啊，外国前未靠得字就知哪都会醒事啊！如果你咁讲嘢咧，啊嗰位郑主任咁讲咧，我觉得完全咧唔出奇。但系你刘兆佳唔系噃。你是中央政策组的，你是受过美国教育分途的，受过美国教育分途呢最高可以高达胡适，是吧？人家胡适会不会想东西是这样想的，为什么你这么离谱呢？是美国的大学教育全部是垃圾，所以值得 Donald Trump 派突击队去扫场啊？还是你刘兆佳在这里高级客呢？是不是在这里布阵呢？是不是在这里设一些陷阱啊？是令到邓炳强和李家超这些呢是没有美国大学学位的，根据你这只中国式的文革指示去拉人呢？去拉人是不是达志啊？是现时在狱中的戴耀廷所讲的滥炒十部曲里面的第九部和第十部呢？我由一个中国人的阴谋论的推理呢，我觉得刘兆佳这一连串的远对抗的指示是非常可疑的。嗱，你一发出咁嘅指示，即刻有人中招啊！边个中招啊？就是中国香港特区教育局局长啊，叫蔡若莲喎，即刻下令啊！香港嘅中学校长不准啊，系俾香港嘅中学生、小学生去参与美国国庆任何庆祝活动，然后招致美国啊总领事啊喺香港嘅猛烈抨击。嗱，因为系咁咧，黑狗得食就白狗当灾咧，我不排除啊。而家派一个，就派一个2019年幕后黑手兼女军师嚟做总领事。你既然要同美国提升斗争嘅级数，咁我成全你。而家就揾呢一个咧，啊，叫做咧阿 Julie 啊，呢位大姐姐嚟，我睇你敢唔敢批喎？嗱，呢个咧系对于中国外交部嚟讲咧，无啦啦佢喺度谂住有啲人躺平啊，有啲人等退休啊，你又整一个咁结嘅嚟喎。喂，如果你批佢咧，好冇面嘅，讲到明噶啦嘛。你呢头喺度反远对抗，你嗰头美国整一个叫远对抗啊嘅大师姐嚟，曾经教过罗冠聪、 黄之锋同埋张圭阳啊，系点样样啊？喺呢个咧，诶，2019年当你嘅谂法啦。咁你喂呢样嘢正本清源啊！如果我系中国主人咧，吓、啊、我会赖啊！喂，刘系咪你刘少佳上纲上线，系激化美港矛盾，从而亦都令到中国方面，即系你哋个宗主主人啊，系突然间又多喺香港啊，又多咗一嚿啊，中美之间啊嘅矛盾啊。啊嘅一个计时炸弹，我感觉我用中国嘅逻辑啊，系嘛？ 嗱，你讲开逻辑啦， 软对抗咧有软啦，喂，有软硬啦。我觉得刘少佳呢只咧系叫软性啊，叫高级黑喎，系咪啊？ 刘少佳咧嘅逻辑咧就好得意嘅。 咁你到底系边方面嘅人？ 嗱，因为咧有记者问佢就话咧呢个伊朱利。或者伊朱麗啦，就嚟理身啦。咁中國政府外交部會唔會批啊？咁佢講咗一輪頭先嗰啲説話之外咧，佢就話嗱，伊即係會中國咧就會咧去審慎咧睇翻佢過往嘅往績。咁但係咧，佢話咧，如果真係佢上任咧，啊，因為佢以往咁樣咧，即係曾經參與過呢啲2019嘅抗爭運動啦，指指點點咧。就可能咧，對於中美嘅關係或者呢個美港嘅關係咧，會構成一啲即係影響，或者佢喺香港咧執行呢啲咁嘅政策啊，或者係個溝通嘅時候會更加困難。嗱，講咗啲似是而非嘅嘢，但我想問一個簡單嘅邏輯啫。如果既然如果佢能夠批准做咗總領事，就會對中美或者係美港嘅關係咧構成一啲障礙。咁照你啊，咁中国系应该唔批佢嘅， 系啊， 因为你除非你系想， 障碍啊嘛，你讲 系啊，你话有障碍啊嘛，如果佢做咗，咁如果中国想同美国即系个关系好啊，关税贸易啊倾得掂嘅时候，咁佢应该系 reject 佢，唔俾佢做啊嘛，要换一个亲中嘅或者系咧比较温和嘅嚟做啊嘛。咁如果中国外交部真系批准咗呢位伊朱麗嚟到做总领事嘅时候，咁即係令到中國同美國或者係美國同香港嘅關係出現問題， 製造障礙。 咁係中國外交部去製造障礙咯，因為權力喺中國外交部度啊嘛。 唔關李家超事，亦唔關劉少佳事。 所以唔關美國事啊，美國只係啊呢個遞上呢個總領事嘅人選。咁所以阿劉少佳嘅答案咧，佢嘅回應咧都係咧好冇邏輯嘅。嗱，除非佢真係高級黑，佢要講到咧，其實最想中美關係唔好。美港關係出現障礙嗰個係中國外交部，否則嘅話，我用呢個邏輯推演啊，中國外交部應該係 reject 呢個人，啱唔啱先？ 係啊，應該啊。嗱，點解我對於呢個劉少佳問題要拉入嚟講咧？因為佢嗰個美國大學教育啊，嗰個背景係令到中國人咧係隨時會起疑心。 嗯， 冇幾耐之前，香港所謂競選特首整咗個叫做林鄭月娥。嗰陣時係咪有一個曾俊華前財政司司長係加入角逐？嗰陣時俾啲親中啊大公民會咧就話曾俊華靠唔住，因為佢有美國背景。咩美國背景啊？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畢業。喂，美國你係美國背景啊？你到你第一日知咩？點解你用佢做財政司司長咧？喂，佢喺讀麻省理工嘅時候，佢亦都係對於華人嘅子弟教授功夫噶噃。咁點解你唔可以話阿曾俊華嗰陣時其實懷有一個中國心咧？咁嗰陣時係由以董建華為首嘅咧，就因為要打沉劉曾俊華，要扶佢個契女啊，啊呢個咧林鄭月娥上，所以咧就發動啲中國嘅輿論話佢咧係有美國背景。美國背景唯一嘅證據就係麻省理工。咁而家劉少佳嗰個咩背景 啊？尼蘇達大學。 唔係，我想請教一下啲中國人啊。系嘛？喂，你哋个 mindset 我唔明啊！你知唔知啊？你嗰个你哋嗰个 mindset 我唔系好明啊！我今日我唔系讲政治啊，系咪？系嘛？所以咧，完全有理由相信你而家美国佬咧顶风作案，美国国务院就揾一件咧咁辣嘅叫做黑布后边嘅叫师姐嚟到做总领事，就系、是、受咗你中国香港特区嘅刺激，就系、是、因为你下令唔香港人。唔准咧，嗰啲細路啊，唔准去參與美國嘅國慶慶祝，同埋係令到美國領事館想租場舉辦慶祝酒會，都俾香港嘅飲食界全幾乎全線制裁。喂，你估美國佬係豆腐嚟？美國佬你刮佢一巴咧，你估佢會逆來順受？後面嗰個係邊個？ 卢比奥啊，同埋 Donald Trump 啊嘛，你咁样顶风作案，你去啊学啊啊嗰、那个边个啊，林汉豪话斋，你咁样去挑逗啊，阿卢比奥，卢比奥唔堪挑逗嘅，你知唔知啊？系嘛，你而家咁样，你而家你梗系 play down 啦，冇事冇事，系嘛？啊，而家咧唔知道上面发生紧咩事，大家立安全带，系嘛？你自己下面啊呢班啊啊呢班嘅土著啊吓，土著冇贬义啊，英文叫 Aboriginals 同埋 Natives 啊，呢班嘅中国华人嘅土著咧，唔该你哋做下功课，系了解下乜嘢叫政治啦，好唔好啊？二十几年原地踏步，个个舐紧几廿万，然后晏昼就识得搵米芝莲餐厅去呢度 book 台，嗰度 book 台，然后就深水湾高尔夫球嗰度 dinner。你咁样过日神啊？你个中国主人啊，系个心系好唔锯。 所以我 嘅 立场同埋我 你咁样而家你撩鬼攞命惹咗呢个叫伊朱丽尼，哇！你死啦！咁今次 好简单， 大镬啦！ 我觉得咧，即系伊朱丽唔能够俾佢做香港总领事。嗱，我觉得咧，嗱，第一，因为譬如话特区政府都发文咧，就谴责美国继续宣布香港系紧急状态。呢個咁嘅狀況，仲要咧將佢視為敵對勢力，冇解除到嚇，此其一。另外，梅遇瑞離開香港嘅時候咧，擺出個姿態咧，以為佢係彭定康啊，又食蛋撻啊， 彭定康接班人啊， 係啊，哇咁多民意啊，咁多民望啊，哇擺明地咧係咧係要老土啊，鄭雁雄，我覺得係。與鄭雁雄走嘅時候冇呢個風光。咁啊，淨係呢兩點已經大罪啦，係嘛？仲有第三，佢2019年嗰時見過黃之峰佢哋啊嘛，咁已經係興風作浪啦，已經係有往績啦，好似劉少佳咁講， 係有往績。 呢三個條件之下，特區政府點樣啊都要同外交部講，你批我都唔中意啊， 係啦， 你應該拒絕呢位伊朱莉嚟到香港做香港總領事，呢個先至有骨氣同埋國格。如果唔係咧，你俾美國人咁樣安插一個人落嚟咧？就是摆到明咧，攞景边兼赠庆啊，陶生。 咁啊，支那会成事咧，后来咧，虽然就吟咗一首啊，徐志摩再别康桥，系嘛？悄悄的我来嚟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咧，啊，不带走啊一片云彩，系嘛？咁咧，但系都唔见到香港亲中团体啊，系嘛？争相宴请噃。系嘛？呢、這个中国人嘅礼数嚟噶噃，佢系你个领导人嚟噶噃，啊，完全唔系你喂，你去嗰啲饮食业 book 台啊，系美国酒会啊、国庆嗰啲活动，你就唔敢啫。你去 book 台 book 房啊，系欢送郑雁雄啊，冇人冇一间食肆敢拒绝啦啩？ 去咗边啊？ 点解嗰度去晒边啊？咁而家梅如成美国佬系咪上你中国人一栋啊？系咪啊？啱唔啱啊？呢个叫 contrast 啊嘛，喺个戏剧学上面，呢、这个叫对照，呢、这个叫 contrast 啊嘛。嗱，呢个系咪软对抗啊？完全符合刘少佳博士所讲，呢、这个咧就系有道，一定系有道啦，系嘛？含沙射影，绝对系啊，系咪？隐喻香港之所以成一个伟大嘅地方，就系、是、因为有香港人，系嘛？点解你唔讲？因为有强大嘅中国做靠山。然后咧，果然引到一扎软对抗嘅人咧，喺美国嗰个领事馆嗰个网站嗰度留言，系依依不舍。咁呢班人系咪要出动国安处咧去查一查起一起底？特区政府唔起底，亲中嗰啲要唔要起底？嗱，你够胆你咪入 hack 入去啊！花园道佢美国领事馆嗰个咪逐个逐个话出，或者佢做媒咧假噶，知唔知啊？假 水军嚟嘅可能系， 系所以咧。你哋要了解一下，即係美國嘅 culture 啊，同埋咩叫政治？冇人嗰個叫歐陽萬咩？嗰、那個啊，即係嗰個啊，嗰、那個啊，係咪走嚟開幾場？ 歐陽萬成啊， 啊歐陽萬成啊，知唔知啊？走嚟開幾場啊，講啲英文高級幽默笑話，係嘛？分三種啊，你知唔知啊？極少數人喺個紅館，啊歐陽萬成嗰句笑話一講，喺六分一秒即刻爆笑嘅，呢啲英文叻就為之人上人。系嘛？第二种唐木结舌，唔识笑嘅，系嘛？跟住咧，觉得有自卑感嘅。点解佢啲英文咁叻？其他嗰啲识笑，自己唔识笑咧？系呢啲叫下等人，系第二种。第三种咧，就系、是、明明听唔到，但系见到有扎坐喺第一二行嗰啲康康 U 毕业嗰啲佢笑咧，我跟佢笑。 呢个系第三种，知唔知啊？欧阳万成呢个 talk show 都好多嘢讲噶。首先，你摆个款出嚟，你系咁样样，知唔知啊？你已经系呢啲叫美国佬叫 slit eyes 啊，青葱疮 discrimination 嚟噶喎。 系啊，你用呢个叫做文化研究，你 present 一个佢咁 image， 用学术嚟讲，你系 consolidate。你是强化了中国人亚裔那隻细眼睛那隻形象。为什么你欧阳万成你英文懂得讲笑话之后你不用去韩国擘大对眼呢是吧做一做双眼皮。因为你知道一割大了隻眼啲人就不看了。因为美国白人和黑人眼中觉得你的 Chinaman 就是这样的。你这个本身就是 stereotype, 是吧啊跟住呢喺度如果不是做 talk show 嘅香港人真正即係喺华人世界啊真正做 talk show 叻嗰个一个就是黄子华北京嗰个叫赵本山係咪啊叫南华北赵呢两个先係真正中国人市场香港人市场热爱嘅 talk show 喜剧王㗎嘛。你整一个黄皮白心係美国白人喺啲酒吧度同埋黑人揸住见到 oh, wow, he looks so bloody funny.I like his eyes look so funny, so small. 啊，咁样嘢呢啲，又你跟住陪笑啊！你呢班人啊，你呢班土著已经系跟随西方白人嗰只优越感去辱华啦，系咪啊？啱唔啱啊？啊，呢啲叫做 culture 啊，知唔知啊？啊，文化研究啊！ 唉，难为啊，李家超咧，仲要咧会见佢。啊！又握手，又呢个搭晒膊头咁样影 相，或者物以类聚啦，我唔知啦，系嘛？或者大家 佢唔知道呢、這个啊变相辱华嘅啊栋笃笑啊李家超 真系见过。你唔信啊嘛？你而家睇下手机个荧幕，喺六七十年前啊，美国荷里活电影里边呢个咧中国人嘅形象叫做 Doctor Fu Manchu， 嗰时候英国喜剧明星 Peter Sellers 做第一集化妆化到咁样。嗰对眼系咁样嘅，知唔知？其实而家中国人都变咗种啦。你睇福建啊、上海啊、苏州嗰啲眼大大咁啊，双眼皮噶嘛，眉嘅都割咗啦。点解你仲要用啊？清代末年啊，嗰只吓，嗰只单眼皮啊，同埋咧啊呢只咧啊小眼睛系嚟到代表中国人咧，系嘛？你跟住笑埋一份，你系咪喺度辱紧华咧？系嘛？咁你又其他一路辱华，一路系教叫蔡若莲就教啲细路仔点样做一个中国人喎。Isn't it a little bit funny? Isn't it?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啊，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订阅同埋加入我哋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话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这个世界没有说一个绝对好和坏，尤其在政治世界里面，你以对一个人的喜恶，他是不是玩女人，他是不是有官司，你一定是会